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大人钢琴唱老五玩家 龙珠第二十部劇場版啊，呢、這、一个龙珠超劇場版部落嚟咧，咁喺日本就上咗啦， 上咗啦， 嚟紧香港咧都会喺2月28号咧就同大家见面啦。 呢啲系咪叫千呼万唤，等咗好耐，终于等到啦？ 都可以话系嘅，因为打从龙珠超啊吓， 即系动画个系啦，电视嗰度啦， 系啦，咁啊，即系你见到呢个龙珠潮又再一次起翻啦，咁而部落嚟呢一个角色都得意嘅，因为其实大家就识嘅识咗佢好耐噶啦， 系啊， 咁但系一路都成日都话噶嘛，冇纳入呢个正传噶嘛， 所以系喜悦嚟嘅，因为部落嚟佢嘅出现系喺剧场版嗰度，而今次佢喺龙珠超嘅电影，因为龙珠超系正史嚟噶嘛，佢被归类为正史咧，我谂部落嚟，佢如果佢呢个一个真人嚟嘅话，佢都安慰啦，自己终于入到啦， 系咯，即系因为一路以嚟佢都可以话系龙珠入边一个经典嘅间角啦，咁但系一路都冇被納入呢個正傳咧，亦都係好可惜嘅一件事。咁而家咧就即係大家都好關注嘅，就係部落嚟嘅故事啦。咁其實如果日本嘅朋友睇咗都知道故事嘅發展點啦，只係關注嘅就係之後嘅後續如何咧。因為大家知道打從前兩集嘅劇場版，包括呢一個神對神啦，即係悟空變紅頭髮嗰集啦。另外就係呢一個飛利黃金飛利嗰一集，咁咧所以你見到嘅基本上咧就呢兩集劇場版咧之後都係有擺喺呢一個龍珠嘅動畫入面。咁而家播落嚟呢一個咧，我估佢劇場版完咗之後咧，即係如果龍珠超嘅動畫再開。照計 緊接呢個咯， 都會緊接嘅。咁大家如果以往有睇過經驗都知噶啦，佢係幾集交代嘅啫。 係，因為其實呢一個嘅龍珠超部落嚟咧，佢係緊接翻即係之前喺電視播完嘅力之大會最後嗰集噶嘛。 冇錯，係 就緊接到而家呢一幕，所以佢完咗之後，如果我諗佢冇理由唔出。电视嘅，即始终都系，我觉得系好好嘅一个商品化啦。其实赚好多钱啊，龙珠如果唔买商品嘅话， 哇，咁当然一定会买啦。你睇净系悟空嗰啲嘅造型啊，啲玩具啊， 发型嘅变色啊， 系啊，周围嗰啲嘅装饰品啊，基本上都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啊。所以即我相信都好多人啊可以会去收藏啦。咁嗱，但系咧，即而家今时今日咧，你睇戏咧都唔系净系单单话纯粹欣赏嗰个嘅画面嘅。即製作㗎啦，因為隨住而家嗰啲嘅科技發達啊，有時候亦都要令到你有別於淨係坐喺屋企嗰啲嘅影音設備啊。你知有啲人好架勢㗎嘛，佢喺屋企咧整個 home studio 出嚟， 好正啊！係啊，直升機由左至右飛過，你即係聽到啲 speaker 係啦，個飛機喺個後邊飛過啦。係 啊，即係屋企都有杜比嘅聲效咁樣咧。咁跟住你知個熒幕又好大，咁尤其是而家香港嗰啲影院啊，反而越走越細啊。有時候咧，你係走一啲叫做迷你影院咁樣，實際上。如果你屋企稍微大啲，你都系一个迷你影院。咁为咗要令到一啲嘅观众啦进场睇咧，会有别于你喺屋企睇，或者有啲唔同嘅体验。等同于你而家去机铺打机都系啫嘛。当你有手机啊，屋企有家用机，画面质素亦都越嚟越高啦。 系。 咁我如果仲要去出去打机嘅话，咁即系你玩嗰款嘅游戏就有别于你屋企玩到嗰啲啦。 所以机铺有佢嘅好处，譬如以前玩赛车游戏咧，你系真系你喐扭个踏盘点样喐嘅时候，劲嘅一啲 街机嘅车游戏啦，佢嗰个座位系真系会跟住你喐噶咯。 系啊，咁嗱，佢就要你玩呢啲咯。 系啊， 所以嗱，戏院都系噶，打从你睇 3D 唔够啦，因为而家你基本上你喺屋企买部电视都跟埋 3D 眼镜俾你啦， 然后就再可能就多的多就系 3D 加咧某啲座位咧系有个震震功能嘅， 又或者系 4D 功能啦，跟住有啲就要睇嗰啲 IMAX 啦，咁所以即系佢都系想你有一个不一样嘅观赏经验。咁但系最近咧就犀利啦，因为咧喺香港咧都引入咗一个叫做咧 4DX 啊嘅一个放映技术， 嚟自韩国嘅， 冇错啦 ，4DX 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嘅韩国嘅一个技术嚟嘅，咁佢就系话呢个 3D 立体影像上面咧为电影观众咧加入呢个 4D 嘅体感，咁大家都知 4D 系乜嘢一回事啦， 即系总之会令到你嘅点讲啊，令到可能你都会喐下身体或者见到啲水啊， 系嗱，因为以往大家接触过所谓 4D 嗰啲，通常就系嗰啲咩主题公园啊，咁你可能睇嗰啲小动画啊，几分钟啊，十零分钟嗰啲啊，咁佢就会喺相对嘅剧情入面咧，就加入咗某一啲嘅即系体感嘅互动俾你， 系 例如系突然之间有啲气味啊， 有啲风吹啦， 有啲风吹啊，可能你喺坐船嘅时候，佢有啲 水 花渗你块面啊，咁呢啲就系 4D 嘅技术啊嘛，咁但系我哋而家讲嘅唔系单单 4D 啊， 系 4DX 啊，咁我嘅 X 系多啲乜嘢嘢咧？ 嗱，佢就话多咗咧有八种嘅体感特效，例如系咩咧？嗱，有气流、有雨点、有烟雾、气味、震动、泡泡、水雾啊！ 咁啊，而家咧呢一个 4DX 嘅特效咧，就净系喺香港嘅即系旺角啊，同埋铜锣湾啦， 都会有机会睇到啦。 嘅某啲嘅影院咧，咁就引入咗呢一个技术。咁我相信就唔系部部电影都有嘅。 当然啦， 我觉得引入呢个技术咧，如果配合嗰一部电影真系有需要要有呢啲效果嘅话，的确系一个噱头嚟嘅。 不过头先我数漏咗啲特效嘅，仲有一个系光效，即系譬如你见到阿龙珠阿悟空喺度吓咩吓咩吓，龟波气功嘅时候，话唔定光效会出现。但我谂唔明就是、譬如假设有泡泡啊嘛，佢话有啲咩角色会出招嘅时候会有泡泡，即系要喺你面前嗰度喐下喐下咧。 嗱，呢一个我就觉得可能未必系出招嘅， 用唔着啦。 咪或者系let's say 如果真系要出泡泡啦，咁可能 G G 喺冲紧凉啊，啲角色嗰啲欢乐啲嘅场面啦， 可能系啊， 或者无限嘅冲紧凉。 点解系 G G 咧？我想话 G G 都已经系人哋嘅妈妈，仲要个仔都吓好大， 都好大 出嚟做嘢。你仲睇 个仔都仲有个仔啦， 你仲要睇 G G 冲凉？你会唔会太过咩啊？ 我讲紧系一啲战争打斗以外嗰啲轻松场面。 原来系咁样， 系啦， 我谂多咗， 合家欢噶呢一个龙珠， 当然合家欢啦，系啊，都明白嘅。唔系咁，真系我又觉得有啲嘅特效未必用得着嘅，好似头先你讲话，例如呢一个光啊，呢个光效咧，我又真系觉得。曾几何时好似话比卡超呢，我唔知阿聪记唔记得，喺日本电视台播嗰时候啲动画呢，话比卡超放呢个萨曼福特嘅 时候。你讲紧一单唔好嘅新闻啊， 咪就係话净闪啊嘛。 佢係闪到有好多嘅小朋友佢哋即係有一个嘅即係癫痫嘅 作用。 係呀，即係正好多人唔舒服，就係求医囉。 所以咪就係话本身如果例如话你知通常日本嗰啲动画卡通都系㗎啦。如果出招嘅时候点都定会闪㗎啦。 係 呀。你睇龙珠如是，你睇比卡超如是。 但嗰阵比卡超闪得好金啊！你有冇追先嗰阵？ 我就系话头先你讲佢闪得好金，咁而家呢一个龙珠，佢如果加个特效叫光效，你头先讲咗龟波气功嗰阵闪， 龟波气功系一条柱，嗰下可能就定咗。 唔系，但我成日都谂就系话，所谓嗰个光效咧，其实系咪即系喺嗰个荧光幕隔篱咧，放两眼射灯喺隔篱射出嚟嘅？ 应该我谂系同座位有关啦，但系唔知喺座位附近。但系我又反而谂，因为喺戏院本身都系适合喺一个比较昏暗嘅。环境睇，即系你唔好影响个 mon 嗰个嘅光暗度啊嘛。如果你好多光效嘅话咧，其实都唔知会唔会影响到睇嗰阵嗰个观赏程度。 所以其实我好好奇噶，我真系有啲心动咧，系想感受一下呢个 4DX。因为你谂下，我就咁同你讲啊，又有呢一个抱嘅效果啊，有呢啲光效啊， 好想知点样出嚟咯。 佢点样出嚟咧？应该正路就系、是。喺个座位隔篱， 系啦， 因为系好 personal 噶嘛， 系啦， 佢想你好切身地感到互动。以往大家睇嗰啲 4D 电影都系噶啦， 系咯， 佢喷水，佢喺你面前喷嘅啫嘛，佢唔系真系兜盆水， 系 喺前面嗰排系咁样泼落嚟，跟住成排人就一齐湿晒。 同埋你讲嗰啲光效，如果假设佢系喺嗰个大荧幕嘅侧边放出嚟嘅话咧，其实个情况就好似啊一啲即系睇戏嘅时候嘅观众比较讨厌嘅行为，即系有时咧即系会中意攞部手机出嚟揿。 暗啊，睇緊戲嘅時候嗰種光啊，仲要唔夠暗佢咧，變咗你一度睇咧好殘眼啊。 所以我都有少少想像唔到，不過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啦，你呢一個 4DX 嘅技術，佢能夠製造咁多唔同嘅效果，但係等唔等於全部都要用曬咧？因為有時候你一部電影為咗要用嗰啲特效咧而勉強去用，有時候會反而影響你嗰個觀賞嘅體驗噶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適可而止啦嚇、但我都相當之期待嘅，因為你話撇除有呢啲嘅特效咧，畢竟嚇呢一個《龍珠》劇場版對於我哋至少睇《龍珠》大嘅都係一個即係回憶嚟噶嘛。 仲要真係睇菲利大，我都想知道即係菲利由地獄又折返人間，即係同三位撒瓦人相遇，究竟個結果個下場會係點咧？ 係咁，呢一個留翻即係二月嘅時間咧，再同大家慢慢揭曉披露啦。咁啊，如果睇咗嘅話，第一手就同大家再分享啊，再講更多。最後翻嚟咧，我哋講下其他嘢啦。 胡家麟、江建聰、樂活玩家。 但今日同你做节目之前咧，我系捉住阿杨乐生啊倾咗偈嘅， 系 因为都急不及待问佢啦。其实就系今日啊，即系唔系应该咁讲，系星期五啦，过去咗嗰个零钟头前啦，就系25号《生化危机二 RE》嘅推出大日子。 系咁呢一个 RE 二系 remake 版本啊。 系啊，我就要问阿杨乐生，我话喂，你同乌嘉伦咧嚟紧星期一啊，会唔会都讲下呢只游戏噶？因为呢只游戏咧。我同阿烏嘉倫都好心急嘅，我應該心急過你，因為前日星期四呢，即係一知道佢偷跑啊，其實啲遊戲好鍾意偷跑嘅，講緊就係佢會做一兩日出啦，即係我已經其實星期四返工嘅過程已經個心好忐忑㗎啦，即係間中 坐立不安咁樣， 係啊，得閒嘅時候就喺度不如撳一撳部手機就睇下有冇人就發放一啲消息話喂出咗啦隻遊戲咁樣，咁真係就偷跑咗一日，我就即刻咧放工又去咗深水埗，就幫你買埋一隻添，就今日同你交收咗。 其實我都有預感佢係會偷跑嘅，所以琴日你出去呢一個商場嘅時候咧，我都有諗住計劃去，咁就點知俾你接觸先登都好嘅，咁你幫我買咗， 你又唔需要出去咯。 不過喺度預告少少先，因為咧呢一隻嘅遊戲，我將會係喺呢一個網絡咧就會同大家直播玩嘅。 係， 咁所以咧 感受下恐怖氣氛。 係啊，因為我真係驚，我唔係講笑。 就問楊樂生，我話其實你哋會唔會講先星期一？你哋唔太講嘅話咧，咁或者不如我講，我哋講少少，因為好興奮呢隻遊戲真係好玩。 因為阿聰就除咗係即係劇迷啊、動漫迷啊，都係遊戲迷嚟嘅。咁《生化危機》咧就係其中一款佢從小到大都非常之喜歡嘅遊戲系列。 基本上佢係我第一隻接觸嘅恐怖遊戲， 係都可以咁講啦。咁因為呢一款遊戲都有非常之悠長嘅歷史㗎啦。咁所以咧都可以話係好多遊戲迷啊，如果好似我哋呢一代咁样咧，都系好早期啊，即系第一、第二款接触嘅一啲惊栗游戏啦，都不为过嘅。咁今次咧呢一个重制版咧，亦都系游戏迷嘅集体回忆啦，因为毕竟第一、第二代对于我哋嚟讲系相当之深刻，亦都系成个系列入边咧建立咗一个好成功嘅丧尸游戏嘅一个起步嚟嘅。 系。 咁所以第二集当一开始宣布话重制嗰阵咧，咁大家都好期待，因为近年其实生化危机嗰个嘅发展都非常之成熟。大家打从建开始第四、第五集之后咧，转咗用唔同嘅视点去玩啦。 系，应该话以前第一代同至第三代咧，就系用一个类似系挂墙嘅视点，我成日讲叫做即系固定咗个视点嘅。 佢嗰个玩法点咧？佢就好似咧，大家如果平时睇开有啲咩闭路电视咧，咪摆喺啲。啲牆角啊， 就係嗰個感覺啦。 天花嗰啲位啊，咁佢嗰個鏡頭啊，已經係定咗喺嗰啲嘅位置。咁你當你操控個角色行嘅時候咧，就好似用嗰啲鏡頭偷睇住嗰個嘅角色，佢點樣去進行遊戲嘅。 其實有佢嘅恐怖啊，都因為譬如你行到個角落頭位， 有啲死角位嘛。 係啊，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嗰啲個閉路電視鏡頭 都有死角位， 佢會有死角位噶嘛。有時候當你由呢個鏡頭去下一個鏡頭中間，你係唔知道前面有啲咩嘢嘅。係。咁所以咧，有時候當你一跳到下一個鏡頭嘅時候，原來就有喪屍撲 出嚟啊，或者係衝破啲窗啊，啲狗啊無啦啦跳出嚟啊！ 所以嗰陣時呢一個鏡頭亦都令到個氣氛營造係唔差嘅。 不過其實今次咧，佢《生化危機二》嘅即係個 remake 啦，佢基本上咧，與其叫做 remake， 我覺得係一隻全新遊戲咁滯。首先佢嗰個遊戲內容咧，其實我諗個改咗就兩三成嘅啫，即係個故事內容啊。咁但係咧，佢將傳統嗰個視點啊，我哋講掛牆閉路電視嗰個視點咧，佢完全改變咗。 变咗系一个第三人生咁滞 嘅。系啦，我哋成日叫嗰啲叫咩过肩嘅试点啦，系啦，咁就你会望到个人嘅直情系，同埋亦都一嚟唔会棘死咗个闭路电视试点嘅时候咧，个感觉应该似系冇咁恐怖啦，因为你直情可以。即系我个人望边，我另左边就望到左边嗰个环境。 都唔系啊，好惊啊！ 都唔系啊，因为我即系前日已经系翻到屋企即刻玩啦。佢系做咗好多光暗嘅处理啊。 系啊， 最明显系以前玩即系呢个生化危机二嘅时候咧，佢系。个画面都系好光嘅，即系啲房啊、屋啊，入去任何一个地方都系光嘅。而佢咧今次玩咧，系个男女主角咧都会有啲电筒喺度咯。 系， 即系你基本上喺室内地方咧，譬如警署咧，即系已经系冇人嘅警署咁滞啦，黑麻麻啦。佢系你长期都系会帮你揸住支电筒，变咗喺昏暗嘅环境，你有时即系可能照一照个转角位咧，就有人冲出嚟咬你啦。 因为佢大部分嘅时间都系要走过一啲冇电嘅地方，咁、你唯一嘅光源就系你嗰支电筒啦。有少少似大家。以往如果有玩过好似例如 Silent Hill 嗰类呢咁都有接触过就係只係有光源嘅地方、你先至係会见到嘢。基本上电筒照唔到嘅地方呢係黑到乜嘢都睇唔到嘅。咁、所以就变咗你喺、玩嘅过程入面就好依赖住你嗰支嘅电筒嘅照明啦。咁实际上面嗰个气氛营造呢我觉得係做到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头先我哋讲起呢就係、喺第四、第五集打后咧，佢个视点转咗啦， 转咗 个玩法唔同咗啦，反而咧令到游戏本身有嘅气氛咧就降低咗，就变咗走去一个叫做 枪击游戏 咁咯，杀戮丧尸嘅方向。 系， 所以大家以往咧玩到第四、第五集嘅话咧，都觉得生化危机，咦？点解个感觉咧变咗系走射击路线咧、的确嗰个爽快度喺度嘅，因为毕竟你可以不停射丧尸啊，执唔同嘅武器啊，咁但系觉得惊嘅程度咧就下降， 其实基本上冇咁滞啊。所以死忠咧其实系即系有啲声音噶，即系话喂玩 Resident Evil 即系生化危机系要玩恐怖噶嘛？ 系啊， 你四五六集玩到根本就系玩枪 game， 咁点解唔即系唔考虑玩其他嘅出名 嘅咧？所以你咪话翻到去第六集嘅时候，佢咪特登分三条唔同嘅线俾你咯，即系分别有阿 Leon 啊，有阿 Chris 啊。Chris 啊就系、是、第一集嘅男主角啦 ，Leon 就系今集嘅男主角啦。咁、而跟住佢仲有阿 Wesker。嘅一個仔，咁 玩格鬥嘅， 佢係第三條線。Wesker 咧就係、可以話係即係呢一個系列入邊嘅 boss 嘅 boss 一個即係好經典嘅間角。 因為由第一集阿 Chris 同佢嘅一個敵對關係，去到後期咧，佢都枕住係死唔去嘅。 係啊， 就算死得去咧，佢都後屘會令到自己即係又唔知點樣再復活啦。 成日都將啲 virus 打喺自己嘅身體嗰度，變成一個生化武器啦，可以話係。 係。 咁呢一個第六集咧，你就可以話啊，為咗想滿足玩家嗰個嘅即係興趣啊。或者佢哋投入到啦，所以就加咗几条唔同嘅线啊，等大家玩嘅时候各取所需啦。因为阿 Chris 嗰条线就系比较射击方向嘅，跟住阿 Leon 嗰条线咧就一个比较叫嘅惊栗嘅方向嘅。咁啊 Wesker 个仔咧，咁佢又玩另外一种嘅风格嘅。 所以其实第六集咧都应该几吸引到香港人噶，因为佢有香港街景啊。 系啦，但系咁嗱，关于第六集咧都可以话系好坏参半。点解咧？转头翻嚟可以分析一下。 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头先我哋又讲开《生化危机六》啦，理论上咧呢一只嘅游戏都可以话完完全全想满足玩家嗰个对《生化危机》嘅追求。 系 你想要经历咩？咁啊入边有其中一条故事线就比较经历嘅， 想玩枪战咩？又有 嘅，但系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呢一只游戏变到好冇特色。大家玩完之后呢反而系最唔似生化危机嘅一集。虽然入面呢你以往见过一啲好传统生化危机有嘅主角啊 ,Leon 啊 ,Chris 啊嗰啲全部喺入面都出现㗎啦。但系就系奈何佢就系最冇生化危机大家以往玩过呢最具备嗰个特色嘅一款游戏。咁所以去到第七集嘅时候亦都可以话又系洗底啦。佢就头呢系你基本上除咗最尾啊。 最尾你会见到 Chris Raphael 出现之外呢，成隻游戏入面你见到嘅嗰啲角色呢全部以往系唔识嘅。 系全部都系新嘅。 系咁但系呢佢就真系走一个呢纯粹好单机好恐怖气氛嘅一款嘅游戏啦。因为呢中间我諗生化危机都喺度探索啦，尤其是当互联网发达之后呢，探索究竟游戏走嘅方向系点。 或者大家想玩啲乜嘢嘅生化危机呢， 因为打从喺第五集之后开始有呢个 co-op 模式。 系。 嗰时候 co-op 模式好成功嘅。好多人就系话我哋一起组队跟住去打故事模式，跟住可能呢去解任咁。咁当时呢好多人本身冇玩呢款游戏，都因为以往大家可能有啲人都比较驚去玩惊悚游戏㗎嘛。 多一个人壮胆。 係啦，当多一个人嘅时候我感觉我会愿意。 舒服啲啦。 係啦，愿意去玩下喎。咁亦都因为咁样开始更加多人去玩呢一款游戏。咁慢慢呢其实生化危机都向住一个叫做网络向嘅发展。 即 係你去做多啲线上面连线打啦，咁 适当嘅与时并进啦，真系。 但系慢慢就系你当人多咗嘅时候，咁嗰个恐怖程度一定会下降噶啦，大家吹住水打咁样，几轻松系咪？ 系咯。 咁但系去到第七集嘅时候，你又真系佩服，佢系咁咧就系冚掉咗嗰个嘅 连线模式， 咁咧就反而咧就一个叫单机，你冇得同朋友一齐打故事啦。佢入边咧都可以连线，但系连线咧都系玩一啲类似系小游戏咁样样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大胆嘅决定。定嚟嘅，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奠定咗《生化危机》回归翻一个恐怖气氛嘅一个游戏， 真系成功嘅。因为第七集其实真系好恐怖， 第七集我觉得都好恐怖， 好恐怖啊！对比以前一二三都， 我感觉我玩起上嚟嘅时候系有点而攰嘅，因为同埋佢再加上系用咗呢个第一视点啦， 系啊， 所以令到你。喺成个恐怖环境气氛入面呢，你真係就算係隔住个电视都感受得到。 係。 係你会好担心究竟你向住呢个黑暗前面嗰条望落去呢，睇唔到尽头嘅走廊。喺个尽头嗰度有啲乜嘢嘢等紧你咧，系真系惊嘅。 同埋个引擎即系劲咗好多啦。譬如玩第七集咧，咪有一个嘅爸爸角色啊，即系佢会攞住一个好大嘅武器追住你嘅咧。 系啊， 即系其实佢系用咗个方法，就系话如果你跑，即系通常我见到丧尸，我梗系跑噶啦，我冇理由仲行噶嘛。但系佢系用翻就系个听声咯，即系你要行得好慢好慢，佢就会发现唔到你。 同埋咩咧？同埋系因为喺第七集咧，佢嗰啲 boss。喺前期你係打唔死嘅， 係亦都唔需要專登去嘗試打死佢。 因為其實佢入面個故事係講咩咧，好得意嘅。佢就係講咧有一間屋喺一個嘅偏郊地方，嗰間屋咧平時就隱世咁樣樣，入邊就住咗幾個咧，即係一家人 一個 family 一個 family。咁但係呢一家人咧就好唔對路嘅， 係 咁啊，彷彿就係全部都中曬嗰啲生化病毒咧，係唔死嘅， 係 咁亦都好變態嘅。那个男主角呢事完就係因为佢讲佢老婆呢就失咗踪，大家都以为佢死咗㗎啦。但係点知呢有一日呢佢就得知咦佢老婆好似再生喎。 係。 仲要系喺嗰间屋嗰度喎。咁佢就喺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就决定要去嗰间屋嗰度去搵佢老婆。嗱一开头佢梗系唔知道嗰间屋入面咁大件事啦，系咪先？即你都唔可以话冒险嘅，纯粹想搵返自己嘅老婆。但系当佢入咗呢间屋之后，发现啦，喂呢间屋系有入冇出嘅，甚至乎喺入面咧开始接触到自己嘅老婆，仿佛就好似被鬼上身咁先啦。第一，跟住咧你就见到呢一家人咧就超级唔对路啦。你点样打佢都打佢唔死嘅，就算你攞枪咧喺个游戏进行紧嘅时候啊，你攞枪射个阿爸，佢系会瞓低嘅。 系， 但隔一阵之后佢会爬翻起 身嘅， 同埋佢系会追住你嘅， 系 即系慢追，当然未必系跑住追。咁你又要谂啊，明知佢系打唔死噶啦，你又要避开佢嘅追击，同时之间喺呢一个嘅游戏入边有好多解谜嘅过程嘅。咁所以你喺玩嘅时候咧。就點解要恐怖呢？因為你要喺不被 NPC 發現嘅情況之下，咁你就要點樣去解謎呢？咁喺個過程入面亦都係要令到自己即係生存落去啦。咁所以玩上去呢個氣氛呢係相比起以往有嘅可以話回歸返囉，係咁去到第二集 remake 啦，頭先我哋講開呢一個生化危機二啊，又係返返去 Leon 啦。大家如果玩過第二集就知啦， 个故事， 个故事，同埋入面咧多翻好多解谜嘅。 系， 咁所以今次个感觉嘅体验就系咩咧？你玩呢一款游戏，除咗系玩嗰个画面、玩故事之外咧，有少少重拾翻多咗添啊！如果你话相比起咧， 之前第七集嘅话咧，今次嘅解谜成分仲要多啲添， 仲多咗。即系其实过去嘅一啲解谜咧，即系就系你要譬如解下密码锁啊，或者你要专登攞条唔知咩葵扇嘅锁匙圈，然后咧就要攞条锁匙之后咧，就要去到好遥远嘅地方咧，就先至可以去开到道门。我成日讲嗰种方法系咩咧？即系就好似我喺新界地区，我攞把锁，而攞把锁之后咧，我就要去到九龙嗰度咧，就系去开个机关之后攞条锁匙，再去到大屿山嗰度开嗰道门。个感觉就系咁样。咁呢个解谜其实好玩嘅。咁但系其实都讲翻少少呢个Resident Evil 2个古仔啦，就话 Leon 同埋阿 Clara 啦。咁其实就讲翻呢个 Leon 咧，佢本身就系即系一个新官上任啦，其实都一个即系警察仔啦，佢就系。 佢其实啱啱咧就完咗学堂， 系啦， 咁就恭喜你，你学堂成绩表现出众，咁于是乎就正式咧就去呢一个叫 Raccoon City 嗰度咧，就系上任， 系啦， 做警察， 系啦，但系佢今次呢集咧，我谂佢剧情有可能少少嘅变动，佢就系话咧等唔到嗰边消息，等咗几日，就点解话请我，但系又冇件事，咁跟住咧佢就开始就唔紧要啦，我自己揸车过去啦，咁就结果揸车过去 就领嘢啦， 就领嘢啦，咁而另一位女主角 Clara 咧，其实佢就系头先你讲譬如 Chris 啦 ，Chris 嘅阿妹嚟嘅，佢嚟到呢个城市咧，其实就系想揾佢哥哥，因为佢哥哥就系第一集嘅主角啦，就系即系第一集结束咗之后咧，哥哥失踪咗，佢就去揾佢翻嚟啦。 但系其实我觉得好好笑噶，因为咧你睇翻尤其是喺呢个游戏初期，咁佢嗰个故事咧。都其實貼翻近以往大家玩嗰個第二集嘅，但係當然對白上面咧係好唔同啦。你睇翻當年第二集真係好好笑，例如其中一個位係咩咧？其中一個位就係當阿 Leon 咧，咁佢入咗警局入面嘅時候，佢首先就會遇上一個黑人嘅警官嘅。 係啊。 咁喺舊作入面呢，咁嗰個黑人警官呢就已經係即係受咗傷，就坐咗喺個地下嗰度，咁 Leon 走上前呢就係同佢講話，你有冇事呀，你等我而家嚟幫你，跟住個黑人警官係趕走佢㗎嘛， 係呀， 話你去救其他人，你唔好理我，你唔好理我啦，咁。咁呢真係好笑嘅地方就係咩呢，當時呢嗰啲嘅對白係好兒戲啦，佢係講呢，你知唔知因為阿 Leon 佢之後仲要講話咩呢，唔得㗎，我唔可以抌低你嘅，個黑人即刻呢係攞住啲槍指住佢，對佢講話你同我快啲走咁樣嘛， 所以今次好啲，今次佢冇咁激進嘅，個黑人警官呢佢類似就係話，總之你第一日翻工，我俾你嘅責任係乜呢，就係、是、你要令自己生存囉， 係啦，即係當時嘅設計同今時嘅設計好唔同啊，你而家你今時今日你睇翻呢係真係唔 make sense 激进啲咯， 我使唔使攞支枪指住你？你走啊！ 不过其实今次咧呢一个嘅Resident Evil 2啊，应该讲翻我哋其实第一代去到第三代咧，因为唔知系咪个游戏容量问题咧，其实以前嗰个爆机时数咧系冇咁长嘅，即系我哋而家讲而家嘅游戏动辄咧六七个钟，哪怕譬如话玩Final Fantasy 嗰啲咧系几十个钟先爆到机噶嘛，以前系兴咧三个钟头，同埋即系如果系有追开生化危机呢只游戏咧，都会知道佢系即系有。好例牌亦都系好经典嘅公式噶嘛，即系譬如你系可以超过三个钟头爆机。But, 如果你超過咗嘅話咧，你就攞唔到嗰個火箭炮，無限火箭炮。 因為你如果你講咧，我都記得好癲嘅。例如話第二集嘅時候，因為佢有 rank 啊嘛，即係當你爆機嘅時候，你攞嘅 個 ranking 嘅 ranking 啊，即係例如話 B 啊、A 啊、S 啊。 咁咧，我印象中 S 咧係唔係人攞嘅？我記得係唔係人攞？點解咧？因為佢係好取決於個 rank 點樣得嚟咧，就好取決於。首先你 save 过几多次， 系 你用过几多次草药， 系 同埋你几多时数爆机， 系同埋其实你讲话我哋话讲攞无限火箭炮咧，如果你系 save 多过三次啊，以前嘅版本， 系 你多过三次咧，你就基本上就攞唔到。 仲要系睇你玩咩难度喎， 系啊 ，normal 啊定？ 嗰阵时系好癫嘅，谂下，因为首先净系讲紧唔 save， 跟住你用嘅草药又要有限数，咁再加上你要喺个时限爆机。咁你仲要玩一个难嘅模式，大家都知道啊。基本上你玩难嘅模式嗰啲丧尸嘅攻击力系变态噶嘛？ 系啊， 基本上俾佢一咬， 基本上掂一掂就已经 dangerous 噶嘛， 一掂一掂就见红噶啦嘛，已经 系。 咁即系喺咁嘅状况之下，你如果仲要攞一个高 rank 嘅话咧，系几乎冇可能啊。 系 系有少少自虐倾向嘅人咧，先至会去挑战呢个难度。 系不过你讲到自虐咧，仲有啲好劲嘅模式嘅，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啦。 哇！真係講生化危機咧，完全停唔到落嚟啊！就係因為喺以往大家玩過生化危機遊戲入面咧，即係有好多嘅回憶啊，當中都係關於佢嘅模式。咁頭先我哋講過，如果要攞高 ranking 咧，咁就喺難度啊、爆機時數啊，同埋有冇 save 嘅情況之下咧，就係睇你攞到一個咩嘅 rank 啊。咁但係模式就起止於此咧。如果大家有玩過一個生化危機嘅話，都知道其中一個大家會經常談論到嘅模式就莫過於呢個豆腐人模式啦。 係開頭我係喺嗰啲遊戲雜誌見到咧，即係影住一嚿豆腐戴住頂警察帽咧，我以為係改圖啊，即係邊有理由即係咁灰鞋個角色係咁嘅咧？咁但係呢個豆腐人角色咧，其實呢個模式係哇，好似你攞到呢個模式都好麻煩嘅。你係首先要即係將 Leon 同埋 Clara 佢哋呢個表關女關係要各爆機一次，然後你先至仲要個 ranking 好高，你先可以攞到。而呢個模式嗰個豆腐人咧，基本上咧係得一條路俾你去過關嘅啫，就上到天台搭直升機走嘅啫。咁但係你一出到嚟咧，你嘅隨身裝備得一把刀仔，同埋有我記得兩棵嘅綠色草啊，咁就或者兩支急救劑咁樣啦，你就要開始喺度避嚟避去咁樣去過關。 因為叫咗豆腐人咩意思咧？容易爛啊嘛， 係啊，一點就見紅噶啦，又係啊嘛。 佢係嗰個嘅防禦力係極低嘅，所以咧你見到佢滑捋捋嘅身形，你如果見有啲人玩過嘅話就知噶啦，佢係咧喺嗰啲嘅喪屍與喪屍之間點樣左閃右避咧，好似一嚿豆腐跣過去咁樣。呢個遊戲咧就係考你嘅操作技巧啊。係， 我哋嗰陣有個説法㗎，叫扭屍啊，係即係扭啲喪屍，我叫扭屍，你要扭好佢。 同埋因為佢通常咧嗰啲玩家你玩到嗰個嘅層次咧，佢對於喺每一個鏡頭、每一個場景出現嘅喪屍大概企嘅位置同埋數量咧， 都係差唔多嘅， 都有一定嘅認知㗎啦。所以基本上佢一進入去嗰個畫面嘅時候，就已經計好條路線係點走嘅。 係， 所以你見佢點樣扭嗰條絲咧，係證明你已經係玩嗰個遊戲，對於嗰個遊戲嘅熟習程度係相當之高，先至可以做到嘅。 但係講到話扭絲咧，其實今次呢一隻嘅 remake 版咧，真係佢嗰個改變，即係我認為要用多啲扭絲嘅方法。點解咧？譬如以前玩呢個 Resident Evil 二咧，係你要記錄啦，嗱記錄都知㗎，就係、是、要攞一條記錄帶先嘅，嗰條帶就去揾部打字機，有打字機嘅地方先至可以記錄㗎嘛。而今次佢有分咗三個 mode 啦，暫時就係有 easy、normal 同埋 hard 啦。咁咧基本上你個 hard mode 咧，佢係寫到明，佢限制住你 save 嘅次數㗎，即係唔係話你揾到帶就可以 save 啊，而係你 save 到某個次數你係唔可以 save。而我就因為都有啲驚青，咁我就未至於玩 easy 嘅，玩 normal 嘅。 我諗住玩 easy 算， 好渣，挑戰下中難度啦。因為 normal 咧佢直情都有講翻，就係話佢係會隨機 auto save 啊。其實 auto save 係一個好好嘅設定啦，即係去到某啲嘅一個佢自己嘅 auto saving point， 咁你就可以你死咗嘅話，佢都會幫你回覆翻嗰個嘅記錄，就繼續去行進嘅。咁但係咧，以前我玩 Resident Evil 咧，咪有啲我類似叫 safe house 啦，就係基本上有打字機嘅地方，都一定係安全啦，冇事噶嘛。我就算点样企都好，门口本来系俾人追紧，都唔会有事噶嘛。呢一只游戏已经唔同咗咯，即系已经呢个所谓嘅 safe house 已经唔 safe 咯。假设我俾人追紧嘅时候咧，或者我琴日就前日咁样玩啦，入到去谂住就系慢慢咪摸摸啦，到门系会开噶咯，系会有丧尸追入嚟嘅，个程度系唔同咗好多，其实 系啊。咁即系生化危机的确带俾我哋好多嘅回忆，亦都系一个好成功嘅游戏。即系之所以成功啦，除咗游戏之外，都可以讲下佢。联动带到出嚟嘅喺其他媒体都会出现啦，例如曾几何时，生化危机都喺漫画入面同大家见面过噶嘛。 嗰阵你有冇追啊？ 讲真，我系冇追嘅。 系， 但系咧，我有睇过下，即系嗱，我冇追嘅意思系，即系我唔会话啊，期期都买去追个故事。咁但系咧，我嗰阵时候咧就有睇过关于呢一个嘅作品，因为嗱好得意嘅，生化危机嘅作品咧，无论系讲紧外国定系香港都有嘅。 系， 咁其中一款咧，我自己比较深刻嘅咧就系香港嘅作品啦， 系，其实香港我记得都好似有两位嘅即系漫画家，即系执笔过唔同嘅漫画嘅。咁我嗰阵睇就系毕奕乐啊，毕奕乐嗰阵系画过《生化危机二》嘅漫画咯，嗰阵系有追嘅，因为逢星期六出版啦，又系嗰啲啦，即系星期五已经喺报摊度望一望会唔会有啊，或者星期六又好早又行一转。 哇，你真系好中意《生化危机》，你会报噶？ 你谂下嗰阵玩《生化危机二》已经 即系当攻略睇啊？你唔系啩？ 嗰阵已经系廿。 21、22年前，21、22年前我已經爆咗一次啦嘛，我點解今日仲會買翻翻嚟爆咧？即係嗰種狂熱程度，同埋嗰陣點解要去漫畫檔追咧？因為你真係有機會買唔到本漫畫噶，嗰陣係好興出磨砂燙金封面、夜光三色封面，你要儲齊嘅話，你係要花啲即係時間同埋彈藥噶嘛。 但 係 我覺得好好笑嘅，因為你知道港漫咧係有港漫自己嘅風格特色嘅， 係 無論佢畫嘅係外國人又好啊，東方人又好啊，嗰啲眼耳口鼻都係既定咗係個樣，佢最多頭髮係有啲唔同顏色， 係啊，凌亂少少或者 咁咧。我印象中咧，一個港漫版嘅 Leon 咧，你望落去，佢話佢個外國人又唔係話好似，但你話佢有東方人嗰種嘅英偉咧， 又唔係， 又唔係嗰種風格，即係佢望落去個感覺咧，好似邊一個國籍嘅人都唔係咁嘅，咁而咧，你相比起，如果真係可以揾一集講下，其實我真係下個禮拜我哋可以講下喪屍漫畫， 係， 因為如果你相比起，例如話西方啊 Walking Dead 啊，甚至乎 Marvel 都畫過啦嚇、即係有啲 superhero 喪屍 ，DC 都有畫過啦，超人變咗喪屍。 嗱，一般嘅喪屍漫畫，佢行嘅一個咩風格咧？好多時候就係睇佢畫出嚟嘅喪屍咩樣。咁我哋港漫嘅喪屍漫畫，尤其你講開《生化危機》呢一部嘅作品嘅話咧，佢入邊畫嘅喪屍咧，首先如果真係比較起嚟嘅話，佢唔算係好融融爛爛嘅。 係，我諗其實佢都係參考翻當時《生化危機二》嘅遊戲嗰啲角色嘅。 唔係個樣係似，係個樣係似，但係咧，如果你相比起嘅話咧，佢哋嗰啲喪屍咧係好紅豆豆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又係好港漫嗰種咧，龍虎門啊，係 要大隻嘅， 好大隻啊，嗰啲人身嘅比例係好高啊，頭好細啊，即係連喪屍都係嗰種樣。 我諗呢個可能就係個畫家風格啦，因為畢奕諾佢其實再畫呢個《生化危機》之前咧，佢就係畫一啲即係一啲江湖嘅控制書嘅， 係所以嗱，即係如果真係去到呢啲喪屍漫畫嘅話咧，我哋港漫好有港漫嘅味道啦，係啊呢個真係留翻可能下個禮拜啦，食住呢一個係因為食住呢一個我諗叫做《生化危機》啊，或者呢一個喪屍 熱潮未退啊， 喺呢個遊戲界尤其添啦嚇，可能再講下呢一個喪屍漫畫都可以嘅。咁啊，今日時間嚟到呢度啦，祝大家有個愉快週末啦，拜拜。 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